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 好，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今日咧系1月25号星期日嘅晚上啊。点解我哋今晚咁迟先录咧？因为其实咧，听日咧就1月26号系呢个 public holiday。咁大家好啦，我系包石， 我系糖水， 我系阿 Sam， 大家好。 今个礼拜 long weekend 吓、啊，大家有啲咩嘢搞下？ 录音咯。 录音啦，睇波啊，睇波啊，系嘛？嗱，我哋澳洲吓、啊，即系好耐啦，好耐都未试过吓、啊、搞国际足球盛事啦。我哋有啊吓，2015年嘅亚洲杯，我哋依边啦就即系成日播啦，因为又有亚洲杯啦。咁因为 Australian Day 嗰排咧，亦都会系即系澳洲网球公开赛，所以依排好即系打开电视机咧，唔系讲波咧，就系讲网球啊。所以我哋今晚咧都同大家讲波嘅咁样。今日咧睇波，我自己咧睇咗两三场啦 ，OK， 落真系现场睇咧，我睇咗一场啫。喂，咁我知阿 Sam 你睇咗好多场喎，系嘛？ 两场啫嘛 ，Canberra 嗰两场。 Canberra， 喂 ，Canberra 有波睇已经系即系 开心啊， 好大恩赐啦，系嘛 ？Canberra 有波睇，平时雀仔都唔多只啦，系嘛？ 唔系，大家我谂大家。我谂大家终于明白到足球咧系用只脚去踢嘅，唔系攞个手嚟玩噶嘛。你喺澳洲同人讲 football 咧，佢哋系会认为系呢个榄球，又或者系呢个澳洲式嘅我哋叫 footy 啊，澳洲榄球。 喂，你睇边两场啊？ 中国对北韩同埋伊拉克对伊朗。 哇，好正、啊！我觉得呢两场波咧，好正，好有政治意味、啊。你。 都唔知佢特登玩佢，周都讲嘅。 喂，讲下中国对北韩先啦，我有啲兴趣都中国对北韩，即系两队呢个共产主义国家互相对冚。 哇， 有冇核弹啊？ 冇。 金正恩有冇上场？金正恩有冇出现？ 冇，基本上我识嘅中国人都喺嗰日都见到噶啦，已经。哦，金正恩冇出现。 意思系 Canberra 啲中国人都差唔多去晒嘅、 啊、 球场啊，嗰日。 前仆后继咁样冲晒过去， 但系就几多人睇啊？ 18000入场。 哇，18000入场，咁即系我相信吓、啊，有冇一半人帮中国啊？ 唔止啦，我谂八成都系啦。北韩 冇八成黑皮肤系嘛？黑头发 ，sorry， 我想讲。 唔系我谂佢六七成系中国人啦，即系六七成入去撑中国队噶啦，有背心派噶嘛。 吓、啊，有背心派嘅咩？有啊、哎，有赠品攞噶，系咪嗰啲蛇斋饼种啊？ 唔系好老实讲，你问我唔系派嘅话，唔会个个都着住件中国队加油啩，着住件 T 恤中国队加油喎。 喂，我睇到你啲 Facebook 相，你系中国 fans 嚟嘅喎。 两队都帮啊，最紧要有好波睇嘅，咪成场喺度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咁。 你会唔会觉得咧，即系喺球场上面就唔需要，即系就冇政治嘅嘢笼罩住啊？即系唔会因为啲政治嘅嘢，我唔帮中国队咁样啊？会唔会？ 唔系嗰日我谂住拎把王者去挡太阳，但谂谂下，哎呀，唔好咁啱黑人憎啦，屌踢波啦，搞啲咁嘅嘢，即系好黑人憎啊嘛，你明唔明？人哋都唔系搞呢啲嘢时候咁啊，算啦，系嘥啲就嘥啲啦，冇所谓啦。 哇，其实可以搞嘅，不过太迟啦。中国因为中国队已经 out 咗啦。 唔系啊，你搞你都唔够人搞啦，大佬。你嗰度咁多中国人，你咁多落吓、啊、大陆同胞，你真系俾人打死都似你搞啲咁嘅嘢。 喂，讲真嗱，如果你攞把黄伞咧，如果 secure 唔俾你入去嘅话咧，我都觉得几政治阉割个自我。 咪入咪俾入去嘅，唔俾你开啊嘛，挡住后面啊嘛。 咪个主要原因唔系因为政治意味，因为你 挡住后面啊，大佬，我系啊睇科啊，喂，唔好搞啦。 咁另外嗰两三成系咩人啊？ 澳洲人咯、啊，应该澳洲人。 佢哋帮边队？佢冇话帮边队咁样。 冇噶，通常好似我讲咯，帮北韩咯，唔系都唔爆，应该纯粹入去睇波嘅啫，冇谂咁多嘢嘅。但系好多就专程捧支北韩旗入去撑北韩咯、 啊。我都会好奇入去睇下北韓。 即系其实系锄强赴弱，好睇啲玩嘢啫。即系识鬼你啲人咧入去，即系点讲？你两队，你中国队已经咁多人啦，全部啲中国人都走去中国队揸油，咁梗系帮下北韩噶嘛。我都帮北韩噶嗰日。 咁你点讲？北韩加油点讲啊？你 讲英文咯、啊。 又唔使加油啦，打咩？即系其实唔系话特登帮边队嘅，咁你边队有攻势，边队踢得好嘅，你咪嗌两声咯。主要都系叫下咁样咯，睇波咁样。其实睇波嘅，就唔系话入去，其实睇波唔系话真系撑边队嘅。老实讲， 有冇北韩人嘅咧？ 有都应该唔会认啦，有乜嘢俾人捉翻去啊？啊！你走咗出嚟，仲要走去睇波咁 扑全世界见到，喂， 咪咯啲 英 奇 啊！我觉得北韩喺佢哋电视台应该话北韩已经赢咗亚洲杯噶 啦。北韩系啊，应该系噶啦。 系啊，佢虽然佢已经出咗局， 其实北韩踢得几好，北韩踢得几好。其实北韩输真系唔抵嘅，讲真，因为佢我一入场睇住佢廿秒钟，真系廿秒钟输一球。今次亚洲杯两场都系咁，有两场都咁输啊。另外嗰场伊朗又系咁样输，即系一开波可能一个长传，跟住个后卫想顶翻俾个龙门，又唔汤唔水俾个中国队前锋攞咗一脚扫咗佢，廿秒咋？ 讲翻你而家讲廿秒啦，咁讲翻开波嗰阵时啦，喂，开波之前一定播国歌啦，咁你听到中国国歌有冇流泪？ 我好 conveniently 咁迟到咗啦， 即系专开避开呢个咁尴尬。 唔系啊，真系迟到，唔系啊，真系迟到。嗰阵我系真系想早啲去啊，不过啱啱入到去，佢啱啱吹，听住佢吹鸡开波，冇唔系讲。系啊，冇压力啊，所以冇睇到，冇机会流泪。 有冇啲咩嘢趣闻啊？你咁睇中国对北韩？ 冇啊，其实好冷静喎、啊，啲人又即系打气还打咯，即系哦交友交友，听见啲人讲国语咯，分友交俾边个交俾边个咁嗰啲咯。 我嗰晚睇中国队对澳洲队咧，嗰啲打气声好劲。 哇，系、啊，我开电视机咧，我系听唔到有人帮澳洲队打气嘅，我净系听到中国加油，中国加油咁样咯。 系咁加油 啊！系咯，系咁加油啊！虽然佢哋都即系俾基本上俾澳洲游轮，我发觉系。咁一阵我哋再讲澳洲对中国啦，因为呢个系我哋今晚嘅即系其中一个主菜啦，咁样。咁唐水你有冇睇波？ 我就睇咗澳洲对中国嗰场咯。 系嘛？ 系啊，你咧？ 我自己咧就去咗Strathfield 啦。咁我系 Strath 即系 Sydney 嘅 Strathfield 咧，就系南韩人聚脚嘅地方。咁因为我老婆咧就捧南韩队嘅，咁咧我就同佢咧就即系有两晚咧都去咗 Strathfield 咧，就去专登捧韩国场。咁我发觉即系韩国人真系好对足球系好热情嘅一个民族嚟嘅。佢哋系譬如话六点半开波啦。喂，咁我五点钟去到好多餐厅已经冇晒位咯，基本上佢哋即系早两个钟头就霸晒位，仲要系成家咁样，即系着晒衫咁样，我谂系即系早走少少咁样，跟住就即系冚家成个场都系你见到全部着晒佢嗰只桃红色衫咁，跟住就喺度开始为韩国队打气咯，咁个气氛非常之好啦咁样。咁当然啦，即系韩国队最尾都出线进入四强啦，咁所以即系我谂。身为韩国 fan， 即系韩国队 fans 咧，我老婆都非常之兴奋嘅。咁但系我睇翻啦，即系譬如讲开即澳洲对中国啦，咁我都有个疑问嘅，就系话譬如我哋譬如香港人啊吓嚟到澳洲啦 ，OK， 喂，你嚟喺澳洲攞住澳洲 passport 噶啦嘛？吓、啊，你会唔会即系发觉唔帮中国队嘅时候吓、啊，会有啲内疚感啊？ 我呢啲离地人咧冇噶，我呢好离地噶呢啲香港人不嬲都睇波噶嘛。咁但系有几可你好多时佢哋会睇英超啊，睇世界杯啊，咁你都冇香港队噶啦，以前都冇中国队噶，所以咪好多人会捧即系、就是、各自捧自己中意嘅球队咁样咯。 系， 我一啲内疚感都冇噶。 你自己帮澳洲队咯，好明显系嘛？ 都系嘅，其实都系想睇波啦。话声话斋， 嗰阵时咧就即系由细到大咧，我都捧日本队噶啦咁样。系啊，我自己就现场就去咗睇日本队阿联酋啦。咁最尾日本就即系 PK 就输咗啦，因为即系 PK 啦，即系但系又打得差啦咁样。咁我睇翻咧，喂个场里边十即系成个场啦，有两成系即系捧阿联酋啦。咁你见到呢黑头发里面呢你真係喺我at least喺我个 session 里面呢十个有两三个都系讲广东话㗎喎、哦。你见到即系香港人系真系日本队 fans。 讲日本队啊。 系啊，捧日本队。喂，你问我嘅话，中国对日本嘅话，我唔相信香港人系捧中国多过捧日本。始终我觉得个心态就系睇日本队好波，佢就好多人捧日本队。因为 我谂中国大陆嘅人就一定会捧日本队啦，大部分我谂99%。 嗱，我试过有经验咧，就系我自己即系好中意日本队啦，咁我自己都有几件日本波衫咁样嘅。咁我有一次咧，我着咗一件风褛，咁个风褛咧后边就透住日本代表咁样，咁我着住佢啦，咁喺教会里边大摇大摆喺度走啦，咁行下嗰时，突然间有个 uncle 咁样同我讲：，喂，你汉奸嚟噶吓，着日本代表咁样。跟住我话：，喂，大佬衫嚟嘅啫，吓、啊、我中意件衫咪着咯。即系我唔觉得原来我着住件有人受后边绣住日本代表四只字嘅风褛就代表我汉奸嘅，只有一对球队一对国家队嘅波衫。我唔知系咪我睇呢啲嘢睇得太轻啦，定还是？系咪我哋吓、啊、作为身为香港人喺澳洲呢个地方着住日本代表系有问题喎？ 其实呢个系典型嘅问题嚟嘅，即系咧，你去攞嗰、那个即系、个品格审查嘅时候咧，佢其中一条问题会问你嘅就系、如果你嘅本国嘅球队同澳洲比赛，你会碰边队 啊？有呢条问题嘅咩？ 有噶，有噶。 咩啊？我移民嚟嗰时都冇问过呢条问题嘅。 唔系移民啊嘛，我讲紧品格审查你。 哦，系咩？ 做公务员 吓、啊，做公务员嘅。 系咩？有条咁嘅问题咩？ 佢会有机会问咯，睇下你攞个咩嘅咩 level 嘅 security clearance 咯。 你点答啊？ 我跳，话知佢啦。I don't give a shit 噶 嘛。咁you don't give a shit 咁系代表你系我帮翻其他我自己嘅 origin 队啊，定系我帮澳洲队？ 唔系，其实因为个鬼婆问得比较杂一啲，佢问我如果 in a cricket match， 香港对澳洲，你捧边队？佢话嗰啲傻唔睇 cricket 嘅，我都唔知咩嚟嘅。跟住佢话咁你睇咩啊？我睇我 soccer 咯。咁我谂你 soccer 你旁边队啊？我话我真系唔好关心。 你避开嘢 都唔系嘅，但系讲真睇波啊睇波，你即系我又唔我点讲？可能我哋香港人咧，头先阿唐水讲咗，即系惯咗你中意边队咪捧边队咯，唔会觉得有咩特别啊。你问我又真系对中国队冇乜特别。点样有感情嘅？但系，譬如佢嗰日咁样全个场话中国队揸油咁样，咁你叫我嗌咧，我又唔系好嗌得出。咁但系我个心态就睇好波咯。咁边队表现好咪捧， 有冇 站边队？ 有冇谂过点解觉得讲唔出口咧？呢句嘢 唔系啊，你 中国队揸油。 唔系你啲唔系嗱，第一样嘢好老实讲啊，即系唔系咩？你啲 banner 简体字咁样，我睇落去都唔知似日文定似韩文，真系你真系个 feel 系唔同啲嘅。系咪先？调翻转头，我可能捧中华台北，可能感觉好少少都未定 啊。我以前咧，我记得我喺香港嗰阵时，未嚟澳洲咧，嗰阵时嚟过踢过噶。嗰阵时即系四角赛咧，好多譬如日本、南韩、中国、香港咁样踢嘅。咁跟住，喂，我嗰阵时我好，嗰阵时系我帮中国队噶，我好兴奋噶。中国队嗰阵时啊，中国队揸油成场喺度嗌噶。喂，而家我就唔知系咪觉醒咗啊？咁但系我又真系冇再帮。中国队啊，或者系成噶咯，即系我自己而家澳洲，譬如话中国对澳洲嗰场波啦，喂，我自己即系作为一个澳洲人身份，我即系话，即系当然我自己预咗澳洲就会即系杀个中国片甲不留啦，咁但系即系我自己本身我真系从心底里我都系帮澳洲，但系即系我有时我谂翻嘅时候，我又唔知道呢个咁嘅心态系咪有问题，系咪应该有时我哋都要去支持下我哋祖国队咧咁样。 同埋阿头先阿唐水话中国队打系好大。声咧系咪齐唔齐咧？系咪真系好有气势？因为我嗰日在场咧，我第一场睇中国队北韩18000啦，第二场两伊战争啦，伊朗对伊拉克17000。我个 feel 就系咧，好似啲伊朗人打气系劲齐好多，好乸齐嘅，即系我好明显系应该系个场嘅两堆人啦，应该系唔识嘅，但系都会好齐嘅，唔知佢哋嗌乜嘢啦，但系嗌得好齐啦。咁但系中国就冇咁齐嘅，即系个个嗌咁。 我成日覺得好得意咯，即係伊朗對伊拉克，你當然喺即係譬如話喺世界版圖上面，即係譬如話你睇翻嘅時候，其實係好多我諗有 conflict 嘅時候啦。喂，中國對北韓又唔係啦，中國同北韓可能亦都即係政治關係咁樣啦。咁但係喺個球場上面就其實解 决到呢啲嘢㗎喎。即係球场上面又唔会有呢啲咁嘅事发生㗎喎。即係大家都系公平竞争啊，即係踢波。我觉得即係呢样嘢系我觉得几得意嘅一样嘢囉，当我睇嘅时候。即係大家唔会带落去个政治纷争落去个球场上面，即係足球就即係足球咁样，即係为踢波而踢波。 因为喺球场外面解决㗎嘛，之前咪就是日本去中国访问，你记唔记得啊？跟住咪啲中国队系踢唔知咩杯，跟住啲中国球迷就围日本酒店啊嘛，记唔记得啊？我哋惯咗睇波就睇波，你捧边队咪捧边队咯，冇所谓嘅。好似但系即系中国人系咪一定要捧中国队咧？我真系谂唔到点解一定要捧中国队咯。你问我就 喂咁嗱，你睇中国队啦，咁你有冇见到啲中国球迷有冇啲咩特别野蛮行为啊？ 冇喎，又 OK 喎，好文明啊，睇下靓女咁样， 又俾翻。credit 啲中国球迷啦，咁今次都几尽责，我 冇周街屙屎咯，呢个好明显冇，好干净啊，咁同埋冇乜，可能对北韩啦，我唔知啦，但冇乜嗰啲即系你打气嘅，你咪捧自己嗰队咯，系咪先？即系讲下冇所谓，但系就冇乜冒犯性言论，我又听唔到。 嗱，咁咧最尾咧，即系四强啦，听日就会踢呢个嘅南韩吓对伊拉克啦，咁跟住之后就系澳洲对呢个阿联酋啦。咁我相信，我希望啦吓，最尾嗰个决赛咧就系即系澳洲对南韩啦，咁就有啲睇头啦。即系如果决赛系。喂，大佬，决赛阿联酋对伊拉克，咁唔知揾边个睇啊！真系阴公， 都唔系嘅。 去 Sheffield 睇都好，听你讲都几好玩，同啲韩国人一齐玩啊！ 饮啤酒，哇！最开心系咩？最开心系南韩入波嗰时喺度互相拥抱嗰度先开心。 佢 你一入波嗰时，你见到啲男仔咧就候住隔篱嗰个咧就系。系咁揽， 我正想问你多唔多泡菜妹先？ 好多啊，仲要系好，即系当然咧，我带住埋老婆仔女去，当然我唔可以做啲即系奇怪嘅行为啦。但系即系我眼见嘅都觉得哇，啲男仔就好啦咁样咯。 系 啊，好正啊！所以嗱，我强力推荐啊，听日咧应该去早啲去霸位吓，南韩对呢个伊拉克啊，霸定个位，因为好早就冇晒位噶啦咁样。嗱、啊、咁好啦，咁嗱呢个嘅亚洲杯就讲到呢度啦。咁呢个亚洲杯。我哋有其他嘢讲喎，糖水 系啦。咁前嗰排咧，上个礼拜到网络咧就有单新闻，网络上面就 几时开始噶？ 啊，其实我都唔系好知道，其实我系都系喺 Facebook 睇到，跟住听到有一集啲热血政治佢提过嘅，咁跟住我有啲朋友讲，我先至留意到呢单嘢。佢嗰个题目咧就叫做《港女 Working Holiday》。澳洲卖淫，只打飞机，不做爱，句号咁样嘅。 咁个重点系咩？嗰段新闻或者嗰段报道？ 大致上咧就系讲一两个香港嚟嘅女仔啦，咁佢就参加呢个工作假期计划，即系攞呢个 working holiday visas 咧，就去到澳洲嘅珀斯嗰度旅。 西澳系嘛？ 西澳珀斯。咁但系咧，佢嚟到澳洲嘅时候咧，就发觉一啲譬如摘衫服嗰啲工作比较辛苦啊，咁咧佢亦都喺呢度咧接触到咧其他嘅工作机会，就系喺呢个按摩，即系做一啲色情按摩嘅工作。所谓的 working holiday 就沦为港女到外国的卖淫假期了，咁样嘅、那个报道就咁样写嘅。咁亦都、那个报道入边咧，亦都好详细咁讲到好多佢点样接触到呢、這个工作啦。咁跟住佢喺珀斯嘅一啲生活片段啦，诸如此类咁样嘅。 哇，植入广告嚟啦！ 咩意思啊？ 即系话讲晒啲生活细节，咁即系话联络边个边个，咁话晒俾你听点样铺路啦，系嘛？ 佢睇到啲广告啦，咁跟住又有接触个中间人，就开头就讲英文嘅，跟住咧就讲埋就用啲唔系好纯正嘅广东话，即系带普通话口音嘅广东话咧，就再去同啲女仔倾嘅。咁生活细节咧，就例如话佢哋会买1蚊一包嘅 pasta 嚟做呢个午餐啦。咁平时又冇咩钱使啦，咁诸如此类，咁佢话呢个 呢个女仔咧，仲讲到就话，听讲话 Tasmania 好靓，不过我谂我都冇机会去噶啦。咁佢咧亦都话，点解佢会嚟呢度做嘢咧？咁因为佢香港做咩嘅咧？就你一间房做 supervisor 10,000蚊一个月，同埋 MPF 咧就10,000蚊都冇。咁佢又发觉，嚟到呢度，咁又谂住去 working holiday 赚钱啦，赚钱兼旅行，又学埋英文增值咁。咁佢亦都好觉得佢从事呢个色情按摩嘅工作系呢个收入系非常之好啦。 有几好啊！ 咁 根据佢呢个报道所讲咧，就大概系唔知30蚊就 扣税未啊？ 三十蚊 使唔使扣税噶？呢啲 梗唔使啦，交 cash 噶嘛。 除 OK。 如果上半身裸体咧就另加50蚊，如果全身除衫咧就100，再加100蚊咁样嘅。咁要做几耐咧就冇讲嘅。 我自己本人就绝对唔赞成呢啲嘢啦，咁亦都唔鼓励啦。咁你问我，喂，大佬，你香港你搭乘飞机过嚟都几千蚊啦，你赚得几多啊？你来回机票喎，咁你一日打几多，帮人打几多次飞机又可以？你明我意思啊？即系都另一边厢就系话，喂， 都可以好 你 多 嚟。 次，理论 喂， 上。 你嚟玩，你又嚟集，即系你又嚟玩吓，你又要学英文，咁你做呢啲嘢学到啲咩英文啊？我想讲， 唔 系，但系唔系先？首先 沟通对话，即系话 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want me to do? 咁啊？ 唔 系， 咁有啲 但系， 咩英文学啊？ 但系，首先你要明白一样嘢咧，这个旅游工作签证咧，好似我有啲朋友，我识得啲朋友。有佢嚟啦，咁我唔知啦，但我相信佢唔系做呢啲嘢啦，咁可能做朱古力厂啊，即系或者做下啲data entry 啊啲咁嘅工作咧，咁佢话佢系真系储到钱嘅，好搵过你喺香港啦，起码。 喂，但我覺得其中 working holiday 最重要係你係個 experience 嘛，個 life experience 嘛，你去同其他個 culture 唔同 culture 接觸啊嘛。喂，你而家唔係同 culture 接觸喎，你係同人身體接觸嘅喎。 香港人，你又我见到有啲，我识咗几个都系啦，过嚟呢度，唔系有啲真系过嚟游浮嘅，但我见到有啲系即系过嚟，可能玩一年，跟住咧可以你可以续一年噶嘛，续第二年嗰年咪搵钱咯。咁佢话即系你10万8万就真系一定储到，一年10万8万个，即系佢话上次我个 friend 话差唔多20万都储到噶一年。你真系储嘅话，真系做嘢储嘅，你喺香港边度储到啊？香港食使系咪先？你又搵得唔多，咁系有人咁样做嘅真系。 喂，我表妹咧早排都过嚟 working holiday 嘅，佢又系去咗拍摄，佢又系去咗西澳。咁只不过佢唔同嘅地方就系、是，即系佢去咗一间日本餐厅做侍应啊咁样。咁我问佢你学唔学到多英文，佢都即系都难噶，佢都话少机会啊。咁你喺间日本餐厅度讲到啲咩英文啫？咁但系另一边厢就系佢同佢一齐住嗰啲 roommate 啦，咁咪即系唔系翻工嘅时候，咪同 roommate 同埋佢啲 friend 出去周围玩咯，周围去睇唔同嘅嘢啊。咁佢好中意拍摄啊，佢觉得系一个好靓嘅地方。咁佢之后去咗 Melbourne，去咗雪山度，又即系去做咗一间喺 resort 度做，又系帮手咁样。咁嗰度就即系见得多好多唔同嘅国籍嘅人啦。咁即系嗰度佢又即系经历好多唔同嘅 experience。咁佢问佢储唔储钱，佢话就真系储唔到钱嘅，因为即系就边做边使咁样，咁所以都系即系净系攞经验咁样。咁但系即系你问我，我觉得如果你系要储，即系你系要赚钱嘅，咁又边又系又赚钱，又有同人交流，亦都有学到英文嘅，边有咁蠢嘅嘢嘅啫？咁所以 有啊，我过嚟长住。 即系唔通你过嚟长住，跟住等人沟你咩？你话意思唔系咁，唔会咁噶嘛？ 好难嘅，你其实真系你走去搵份，即系我哋都做，我唔知你哋两位啦，但 咩 系 做 我 过啲 谂 咩啊？ 捧餐啊，餐 哦， 馆 吓死我！ 啊，顶啲，好难学到英文嘅。你做过啲边学到英文嘅啫？吓，同埋你要有点讲啊？你有个环境喺度先得噶嘛？你如果走去做工厂咁样，你学到啲咩英文？即系主要都系可能玩多咁样啦，见识下玩下咁样咯，边玩边使咯。所以其实我觉得个报道啊，个报道我喺网上揾到咧系言之一制嘅。咁啊，报道里面应该一段时间噶啦，仲讲紧攞6,000蚊，同埋 哇， 对 好 白 耐啦！ 啊，同埋对白算嘅仲要。咁我谂一段时间之前，但系 我又唔相信话好大量嘅香港女仔会过嚟呢边买饮嘅。 喂，你唔通港女真系有啲港女性格咩？嚟到摘生果辛苦咁又唔做，咁即系咁点样？我唔系好明白。你又要舒服啊？你又要做啲舒服嘅嘢，亦都又要搵钱，边有咁嘅价乸随街跳噶？ 嗰阵时咪有个朋友都过咗嚟嘅，前嗰排，咁佢咧又去咗，都去咗佢都系女仔嚟嘅，佢都去咗Brisbane 啦。Queensland 啦，唔知系咪 Brisbane 啊？昆士兰嗰边啦，主要喺嗰边都系摘生果。咁听佢讲，其实都几难搵工嘅。嗰个情况咧都唔系话即系咁光明嘅，就 even 系摘生果啦。佢嘅讲法咧就系、是，其实你譬如我哋就会去啲好兴去啲 holiday campsite 啊，或者系咯嗰啲地方去旅行嘅。咁佢就系去嗰啲地方嗰度住啦。咁你住落嗰时候咧，嗰、那个地方嗰、那个店主咧，佢会介绍埋啲工俾你嘅，就系、是、去摘生果， okay. 即系做埋除咗租地方俾你住咧，仲做埋呢、這个猎头公司帮你介绍埋工。咁但系咧就嗰啲工咧系佢做嗰度啦，例如有一半咧，成一半系合法嘅，一半系黑工嚟嘅，佢哋就叫白工嗰啲做。咁如果你做白工嗰啲咧，就其实几 OK 嘅，搵到几多钱嘅，因为你我相信人工都会几高嘅，咁我就唔清楚系几多啦。但系譬如你澳洲，你最低工资都15蚊啦，咁你摘生果应该系高啲嘅，我相信。譬如你，我觉得会系相比起 coast 喺超级市场啊做嘢嗰啲工钱嘅。咁其实佢都话系，因为加上你喺昆士兰咧，你系冇钱使嘅，你仲要系你唔喺大城市。 你讲摘生果喺农场度做，人工会高过你喺 Woolies 度做，喺超级市场做。 唔系话高过，即系我觉得系会 差唔多 咯，系啊。 唔系，我有 friend 做唔系咁样。 系佢咪佢白工定黑工先？ 咁我又唔知喎，但系农场系俾得好鬼低，因为农场系专系请啲，一好其实好简单嘅，农场唔使讲英文，做超级市场要讲英文，你唔识讲英文系唔可以做超级市场。 咁你摘生果亦都点样去学到英文咧？我又唔系 学唔到噶，学唔到噶，唔系你啲农场专系搵啲咩人咧？啱啱过嚟啊，人生路不熟啊，唔知头唔知路啊，又唔识讲英文啊，嗰啲佢咪请咯，就专系请呢啲人咯，佢咪俾最低工资你咯。 其实因为农场佢好多时佢所谓摘生果即系话收成期咧，佢只不过系一年只系需要好短时间嘅啫嘛，所以但系需要好多人嘛，所以佢咪会吸咁样 match 到嗰啲 working holidays 嗰啲人咯，所以佢咪会请好多嗰啲人咯。系啊， 钱系真系唔多啊，做农场，我有 friend 做过，钱真系唔多。你要做超级市场啊，你唔同时间有唔同价钱噶嘛。咁就算我当你平时工作时间9至5啦，我据我所知都起码16-17蚊个钟啦，税前扣咗税都12蚊啦，12-13蚊啦，仲你如果搵得唔多嘅，攞得翻晒添。点会你冇可能嗰个超级市场？ 喂，唔系喎，我睇 TVB 吓，我睇嗰套《超龄打工打假期》吓，我见啲明星去 working holiday 好爽噶喎，去阿田瑞妮去 Sydney 度吓做去 fish market 做啊，系辛苦咁，但系话我见佢正正当当几好啊，系咪先？ 系啊，系 啊，系啊，咁你系咪明星啦？你系咪明星啊？ 系真系。根据嗰位朋友所讲咧，就其实合法嗰啲系 OK 嘅，储到钱嘅，但系黑工咧就。除咗话人工低之外，我相信就会系呢位呢、這个报道入边讲大概10蚊一个钟，我谂大概系咁差唔多啦。咁佢仲要系分种族喎，佢话 种 族 系 黑族， 系啊。 我想问啊，你话黑工系咩意思？我唔系好明咩，即系点样？ 即系其实 点解要黑工咧？因为佢哋可以做嘢噶嘛。 佢哋可以做嘢，跟住即系其实黑工意思就系话，其实佢俾个钱系低过最低工资咯。其实佢唔合法噶咯。 10蚊哦，10蚊系做farm 嗰啲， 系啊， 嗰啲唔合法嗰啲哦，低过最低工资，即系我哋以前做 chinatown 嗰啲啦，8蚊个钟都有啲稳性嗰啲啦。 系啊系啊， 翻工都8蚊个钟噶啦，嗰阵时细个。 系啊，我都系啊。 但系譬如话，我觉得讲明系 working holiday 嘅时候，就或者系即系你去想攞啲 overseas experience 嘅时候，咁即系个心态，即系大家纠正少少咯。即系如果你我唔知啊，我可能即系香港搵钱好难，或者储钱好难，但系你嚟到呢度咁样。 咁你做啲即係色情事业嘅，咁你嚟储嚟储到钱啊，咁但係即係我又唔觉得有啲咩意义喎，对你嚟讲係除咗储钱嗰 part 之外。 咪攞经验攞咪，如果嗱你问 攞咩经验啊， 都好难讲嘅呢个。 咪攞咪巴石你问我，如果我係港女，咁我要即係我目的係储钱嘅。我又唔介意做呢啲嘢嘅，系咪先？我又咁，我又唔使话要做嘅，出手啫嘛，系咪先？又唔使真系做嘅，咁我唔介意嘅。咁我梗系过嚟澳洲啦，大佬，系咪先？有冇人识？系咪先？做完翻香港有冇人知？可唔可以先？钱又搵得多？你喺香港啊？你喺度你做，我唔知几多钱啦、啊。但系譬如你求其，我当你即系攞份搵份捧餐做 waiter 好未啊？咁你一个月你都有2000蚊澳币到啦，系嘛？点都有啦。如果你一个礼拜做五日嘅话，系咪先？9至5、9至6咁样计。咁你谂下，你围翻港纸，你如果对八算就16000蚊啦，你对六算都12000啦，系咪先？你喺香港你可能搵7000-8000蚊嘅做同样嘅工作，咁你个环境又好啲，系咪先？又唔使俾人成俾人屌，成俾人闹，啱唔啱先？又可以真系叫做可以点讲啊？体验下外国嘅生活啊嘛，系咪先？咁如果我系谂住即系做呢啲嘢嘅，大佬，咁我留喺香港做，我怕俾人知，钱又搵得冇咁多，有啲客又扭搞啲，系咪先？我觉得澳洲又远，即系 多 competitor 去香港， 咪咯，香港又要对住啲北方佳丽咁样，系咪先？好大竞争噶嘛，过嚟几好啊，又搵到钱，应该佢搵唔少嘅，应该30蚊一个只数啊，一日可以做。 但系以前对八就话吸引啫，喂，对而家对六或者低过六嘅时候，喂，搞跌几成啊，唔好搞咁嘢啦， 争一橛噶啦， 系啊， 翻工做你叫佢， 唔系啊，我意思系。即系做翻啲正当职业啦，你攞翻10000蚊人工啦，你嚟到呢度，你对5点几都唔开心啦，系咪先？ 我成日觉得其实性工作者冇乜话正唔正当，都一份工嚟嘅啫。佢即系佢，系咪先？ 即系我又谂紧，如果喺生活体验方面，系咪真系会少咗咧？如果系你做呢啲按摩嘅工作，或者色情按摩嘅工作，系咪会少过？譬如你做其他？适应啊，嗰啲咧都未必 嘅， 有可能系，但系我 你咪当打份工啫嘛， 系咯，又唔系太清楚，可以放假都要睇翻你个工作环境啊，系咪会接触有个团队啊，同你一齐工作啊，或者系 team building 啊， 团队 系，或者我相信 performance review 系咪有啲咁嘅嘢？ 应该你本地人嘅接触应该系会多过你去做一个适应嘅，你譬如个交谈啊，各方面都应该会需要系多少少嘅，同埋。其实譬如这位小姐，她在这个报道里面，她说哎呀 ,Tasmania 好靓，不过我都没机会去，我都不明白为什么她不可以去，她搵了钱，那她不可以去 Tasmania 咯，那同埋其实你做这些工你都可以去不同的州啊或者省份啊城市去做的嘛，你不用一定要在珀斯就留在珀斯那里做，所以我是想紧是不是会少了，不过即当然你是不是要做这件事呢，那是你自己个人选择啦，这个更加即有很多很多事要讨论同埋考虑咯。 但其实你都是当份工咁班的嘛，是不是，你咪一个礼拜做4日搵3日走去玩咯，都是这样的。如果你又捧餐一日捧足6日的，你都冇得去玩噶，你都冇得体验生活噶，系咪 啊？系咯，即系谂翻，其实你系想储钱啦、啊，定系想有生活体验啊，或者系即系学英文咯，系咪先？你学英文你攞个零刮风咪得咯。 其实我可以同大家讲，你如果谂住 working holiday 学英文咧，系嘥 Q 气嘅。学英文嘅话，你就喺度读书。仲要好努力嗰只，你先学到啲。如果唔系嘅话，根本就嘥气。其实大部分时间都系自学多于一切嘅。你过嚟 working holiday 学英文都学到啲咩，学唔到啲咩噶？可能体验下外国生活就真嘅，或可能你想搵钱，可能可以储到少少钱就真嘅。 喂，讲开性工作者啦，咁近排咧其实有几单新闻咧，都有几埋咗几单新闻嘅，就系咧其实澳洲近排都发生几单谋杀案嘅，嗰个对象咧都系中国。嘅性工作者嚟嘅，即係喺呢度做性工作者嘅，咁但係喺啲好高級酒店啊，咁跟住但係最尾係有幾單謀殺案都喺酒店裏面發生嘅，咁但係就係、是、即係唔知道係咪因為個人尋仇啊成啊咁樣啦，但係即係依幾日依排呢都有幾單新聞係講呢樣嘢囉。 咁所以我知道咧，即系其实中国都有唔少即系女仔咧，都系嚟到都唔奇怪啦，即系都嚟到澳洲系从事色情事业嘅咁样，咁仲要系好高级嗰只嚟嘅，即系收得好贵嗰啲嚟嘅咁样，咁所以即系我都觉得，我都几 surprise 喎，原来即系都有好大 demand 嘅咁样。 呢度嗰个色情事业系做到上市噶嘛？ 哦，呢个我都真系唔知 道。你唔知啊？ 我听过。 系啊，呢度系呢个色情澳洲嘅色情事业系去做得好大噶。澳洲系一个几特别国家，或者下次讲 Australian Day 可以讲啦，因为澳洲系好阳光啦，呢啲阳光系令到大家。是觉得所有嘢都好光明嘅，好情况。 但佢即系呢个要揾集开个 topic 讲下都得，因为佢好似每个州嗰个法例系唔同咯，唔系个个，因为有啲我上次 check 就系有啲州就系比较旧少少，就系话你可以卖淫，但你唔能够依靠妓女为生，即好似香港咁样咯。 喂，两个问题啊 ，Sam， 点解你 check 嘅？ 唔记得 喎，系嘛？定系因为工作需要，所以要 check 啊？要 set 啲新 policy 啊？ 唔系，我成日都得闲无事都睇下依样睇下嗰样噶咯。我唔记得，好似系 ACT 咁，哦，好似系啊，系啊，好似系啊 ，W 依个系 WA 嘅咯，系我哋有个叫做卖人法噶嘛，系啊。 唔系，因为纽省咧，我以我所知咧，就系即系即系当然你要攞牌啦。咁同埋好得意嘅，有啲尤其是有需要嘅人士咧，唔系讲有性需要人士，我讲紧系譬如一啲残障人士啊，行动不便啊，或者系需即系尤其实有啲即系我哋 Department of Communities 嘅 client 咧，即系佢哋当有时佢哋有性需要嘅时候咧，喂政府系即系情有添人咧。会帮佢编排一啲点样去召妓啊，去解决佢哋性需要嘅嘢嘅，即系我觉得做得几周到，即系政府对佢公民需要，即系做得唔错。 我觉得呢个好人道嘅，其实咁好多可能有疾病嘅长者啊或者人啊，咁有呢方面嘅需要，我觉得都无可厚非嘅。 但系好得意，即系你平时谂下就系话，我嘅人工其中一嚿钱嘅即系去咗 tax 嗰度啦，咁 tax 里边咧系有分去俾啲 welfare 啦 ，which 系 pension 啊剩啊，咁有一橛钱咧就系、是、基本上系可能系俾咗呢班咁嘅即系呢班 client 咧，咁佢哋就用。有时要用啲钱咧去叫鸡噶啦，咁就即系基本上系佢用紧我啲钱系照记咁样咯，即系有你嘅佢咁样嘅时候，咁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咁样。 推动下本土经济啊， 其实我点解会讲讲呢个 topic 咧，就系话其实最奇怪我就系觉得点解呢单嘢会翻炒得起，点解会有人讲咯，或者有人 share 喺 Facebook 旧嘅时候，点解要再推翻出嚟咧？ 咁又唔知喎、啊，但系就系话，其实我嘅睇法就好简单嘅，其实呢个系佢哋嘅个人选择咯，呢啲女仔，咁你香港女仔有人做呢一个行业，呢唔系秘密嚟噶啦，咁你澳洲同埋香港系有贸易嘅，呢个都。是正常的啦，咁呢个就是一个咁嘅情况，但是就可以炒到好似炒咗一单新闻出嚟咁样，我就觉得奇怪呢样嘢啫嘛。同埋我諗係有一个佢嗰篇报道佢本身又写得好详尽啦，好似讲古仔咁啦，同埋係一个预期嘅落差，所以炒得起嘅。正如好似你头先所讲 ,working holiday visa, 唔係好似嗰啲超龄打工假期咁样。喺个酒吧嗰度整下，开下生蚝啊，跟住有个西人走过嚟啊，同你讲两句英文啊，唔系咁样嘅咩？系啊，仲要系靓仔啊，跟住个西人走咗之后，又有个识广东话嘅人过嚟同你讲多两句，再深入啲咁样。我谂系一个预期嘅落差，呢个乜嘢系一个 working holiday visa。 会唔会有少少其实系即系觉得有少少可唔可以叫吃不到的葡萄时酸的咁样咧？即系我眼见咧，好似啲香港过嚟 working holiday 咧，十个有九个都唔愿翻香港。我冇见过一个，即系你咁久都见到有啲 friend 过嚟，即系有啲 friend 过嚟咁样啦。我从来未见过一个人系话哇好啊，终于完啦，要 working holiday， 我可以翻香港啦咁样。 系啊系啊， 通常都系谂住，唉，我都系想续多一年留喺。 即系谂下咩方法留喺度啊嘛。 我唔想翻香港，个个都话我唔想翻香港，因为觉得我直情见到有个 friend 系喺度嘅时候，容光焕发、春风满面，好个人好健康、好开心啊。 跟住佢翻到香港啦。咁我早嗰阵翻香港嗰阵时约佢出嚟，喂，出嚟杯嘢啊，好耐冇见咯，翻咗嚟香港点啊？直情系我系认佢唔出嘅，个样系残咗好多啦，肥咗啦，即系个人系冇咁有神采啦， 冇咗生活意义，冇咗人生目标。 系啦，我问佢，喂，你点啊？近排生活，佢话，唉，做到趴街啦，唔好讲啦，系咪先？边有嗰阵时澳洲咁好啊？即系你喺澳洲工作，可能大家都系做五个钟、六个钟咁样计啦。即系你澳洲嘅工作压力咧，系冇咁大，呢个事实嚟嘅。咁同埋你收工嘅时候，你又出去游山玩水啊，啲空气又好啲啊，啲个社会冇咁大压力啊。咁又系事实嚟嘅，即系变咗唔同嘅生活体验咯。咁我 嘅澳洲都有佢 PK 嘅情况嘅，我之前都有讲嘅，咁所以即系每到地方计隔离饭梗系香啲噶啦。咁当然香， 但我有个问题嘅，就算我当你好似呢一仔呢篇文咁样讲啦，你同人夹粉租$80一个礼拜啦，应该唔会好理想啦，居住环境玩下手都好过你香港间屋，好老实。咪你谂下系咪先讲坚？即系你间房間，你间房可能都大过你香港嗰间喎。咁啊，你出门口之后，你见到嗰个环境都可能系好过你香港出街见到嗰个环境喎。你可能如果你香港你住啲旧区嘅话，你一出去可能对住垃圾站啊，或者对住啲横街啊咁样。但系你呢度你住更差嘅区，你一出门口出到去都系绿草如茵咁样嘅。 澳洲梗系有澳洲吸引之处啦，咁 which 咧，我哋下一集咧就会同大家去介绍澳洲啦。咁我哋咧，因为咧嚟紧咧，听日咧就系澳洲日啦，咁我哋都会去一齐庆祝呢个嘅，即系每年都系1月26号噶啦，我哋去庆祝呢个 Australian Day。咁我哋 系咪会选出十大澳洲代表澳洲嘅事物咁样？ 系啦，我哋会有十大，即系笑死就有十大笑死甚至事件啦。咁相信我哋今下一集咧，我哋都会有一个十大，即系澳洲嘅呢个嘅产物咁样咧。咁我哋都去同大家介绍，去刺激下吓、啊、多啲人嚟澳洲。梁振英上场啦，吓、啊、移民潮又会再翻嚟啦。澳洲都系一个理想嘅居住环境。 咁我哋梗唔会拣啲袋鼠树熊啊、回力镖嗰啲嘅，大家放心。 唔会 hea 拣嘅，都系一即系精心挑选过，我哋即系都觉得系即系值得同大家讲嘅，都会同大家讲下。 唔拣袋鼠树熊回力镖，仲有啲咩噶？ 而家冇讲住，我下回分解，下次你就知啦。OK， 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 拜拜， 拜拜。